要热水，不要酸。 OK。那现在我们就重复一个小时，嗯？ 你要得打坐一个休息。 我们就集中在悉心观。 我们集中在悉心观。 不管其他的。 唔理其他。 那你们有重复从人开始，以人是基础。嗯， 我们要重复从人开始，人的基础。 用了那个亲爱的主，忠心的主，导演的主， 用亲爱的、忠心的、讨厌的去做， 扩大所愿， 扩大所愿， 扩大所愿的过程，你们就加我们所讲过的道理， 扩大所愿的过程，就加我们所讲过的道理。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那现在我有机会，学这个佛陀的无量智慧。 你要得有机会学佛陀无量智慧。 所以我是很幸运的。 所以我哋系好幸运。 所以应该欢喜。 所以应该欢喜。 因为我学这个佛法，所以解脱是可能的。 因为我学佛法，所以解脱是可能。 佛陀所说明的解脱，如果我们相信佛法，就是完全没有错误。 佛陀所说明的解脱，如果你相信佛法，就是完全没错误。 以此我了解，就我会很稳定。 如果你了解，咁我就好稳定。 我会跟佛陀的功德相应。 我会跟佛陀的功德相应。 所以我一定要欢喜这个佛所教的无量法门。 所以我一定要欢喜佛所教的无量法门。 来了解佛陀的智慧。 来了解佛陀的智慧。 了解佛陀的智慧。 来了解佛的智慧。 就是欢喜佛陀的智慧。 就是欢喜佛的智慧。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全部，我们看不到，只能够看得到小小部分。 因为我们没办法了解全部，我只可以看到小小部分。 不过小小部分跟全部还是不能够分开的。 但小小部分和全部也都是不能够分开。 所以重要，虽然了解小小的部分，它跟全部是还是跟全部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虽然了解小小部分，但同全部是不能够分开。 所以我欢喜我的小小的了解，我还是欢喜全部。 所以我欢喜我小小的了解，也都是欢喜全部。 如果这样思维，那就可以欢喜。 咁样思维就可以分起。 这个佛陀的法， 入佛陀的法， 是没有众生的，没有这个法。 冇众生就冇呢个法。 所以众生也很有福气，因为他们可以学这个法。 众生就好有福气，可以学呢个法。 末法的时间，这个法很可能就好像现在已经变成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少人了解。 末法的时候，这个法则越来越模糊，不是很了解。 因为现在的人他们的智慧很有限制。 因为现代的智慧很有限制。 我一定要欢喜一切的人的智慧，这样我也可以变成这个智慧的一个部分。 要欢喜以前人的智慧，就可以变成智慧的部分一部分。 这样就 拉近些关系，这样就那些功德会对他们越来越清楚。 咁样拉开心欢喜，咁就自然对嗰啲功德越嚟越清楚。 问题是我们多花时间跟佛法的功德不相应。 问题系我哋大部分时间同佛法功德唔相应。 现在的人不是为佛法， 现在嘅人唔思维佛法。 也现在的人因为不是为佛法，他们离佛法距离很大。 因为唔思维佛法，咁所以同佛法距离好大。 所以我现在有机会思维佛法，所以我跟佛法的距离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哋而家有机会思维佛法，咁同佛法距离可以越嚟越少。 所以要多一点思维佛法，多一点欢喜佛法，那我的生活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所以多啲思维佛法，多啲欢喜佛法，咁生活嘅品质就越嚟越好。 佛法就是来变成好人， 佛法就系用嚟变成好人。 佛法是来上天， 佛法系用嚟上天， 佛法是来解脱， 系用嚟解决。 佛法是来修所有的功德， 佛法系用嚟收所有嘅功德。 功德，我的功德的了解很有限制。 我哋功德嘅了解好有限制。 所以我要多多思维佛法来了解什么是真的功 所以我哋要多多思维佛法，了解乜嘢系真嘅功德。 欢喜的那些我能够了解的功德， 欢喜嗰啲我哋能够了解嘅功德。 发心，兴趣， 发起兴趣。 深入这个不可思议的智慧， 深入不可思议嘅智慧， 怎么入？ 点样入？ 多一点思维，多一点欢喜。 多啲思维，多啲欢喜。 这样思维，我们就不会无聊。 咁样思维，我哋就唔会无聊。 因为吸引，我刚才有说明，吸引梵文叫做阿底。 头先有说明梵文起嘅意思啦。 阿底的相方就是阿拉底。 起嘅意思就系 梵 佢 文 嘅相反嘅， 把另外阿拉底的意思也是无聊。 就系无聊。 所以思维法就不会无聊。 所以思维法则不会无聊。 现在的人会无聊，如果没有什么好东西看、好东西接触、好东西听，那他们很无聊。 而家嘅人无聊，系因为冇啲好嘅东西去睇、去接触。 因为他们在心里面没有这个欣赏佛法的心。 因为心入边冇欣赏佛法嘅喜。 所以他们一直在找戏在外面， 咁所以一直喺出边去搵喜。 不过真的戏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啊，真正嘅喜喺我哋嘅心入。 在我们的心里面所有的佛法 喺我哋心入边所有嘅佛法， 都可以发现，都可以相应， 都可以发现。慢慢上瘾， 只是要多多兴趣，要多多问， 只不过系多多寻求，多多去问， 多多兴趣，多多问就是智慧。 多多寻求，多多去问就系智慧。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兴趣，都是在外面。 问题我哋而家嘅人都系喺寻求外边啊。 我解脱的智慧找不到在哪里， 不过解脱嘅智慧喺出边揾到， 要求在自己的心里面， 要喺自己嘅心入边求， 进度也只是在自己的心里面， 净都 在外面找不到， 喺自己嘅心入边，喺出边都揾唔到。 佛有教净土法门，因为这个我们的世界叫沙哈世界，是很苦。 佛有教净土法门，因为我哋嘅世界娑婆世界系好苦。 啊，那个净土就是，属于佛陀的功德。 净土系属于佛陀嘅功德。 他有教这个法门，因为我们的世界那么苦。 还有教这个法门，因为世界很苦。 所以，净土就是欢喜佛陀的功德。 是因为净土就是欢喜佛的功德。 因为净土就是代表佛陀的功德，我有讲过。 因为净土就是代表佛的功德。 没有佛陀的功德，就没有净土，没有净土。 没佛的功德就没净土，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这样思维， 所以要配合你们的净土法门，跟欢喜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所以配合我们的净土法门和佛不可思议的智慧。 这个净土就是代表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 这个净土就是代表佛不可思议的智慧， 因为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没有限制， 因为佛不可思议的智慧无限制。 怎么了解没有限制的智慧？ 怎样了解无限制的智慧？ 思维没有限制的境界， 思维无限制的境界就是净土。 在法性里面都是平等， 在法性里面都是平等。 那欢喜平等就是修净土。 欢喜平等就是修净土，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如果不了解我们这个净土的法门，没有力量。 如果不了解净土的法门，就没力量。 欢喜是在平等， 欢喜是在平等， 一切因缘平等， 一切因缘平等， 所以有净土， 所以有净土， 一切因缘平等， 一切因缘平等， 就是方便， 就是方便， 方便来思维佛陀的智慧， 方便来思维佛陀的智慧。 那你思维在外面，思维在里面，外面里面没有分别， 你思维内外无分别， 就是净土的秘密， 因为是净土的秘密。 如果这个是在外面，那就没有什么秘密。 如果只在外面就没秘密。 如果只是在里面，也没有什么秘密。 如果只在入面，亦都系冇秘密。 在里面，在外面一样，这是净土法门的秘密，净土法门的深度在这里。 内外一样，就是净土法门的秘密，净土法门的深度在里面。 所以你该善在里面，你都是该善在外面；你该善在外面，都是该善在里面。 所以你改善在入面，就同时改善外面；改善外面，就改善入面。 啊，究竟法就是没有本来没有里面外面这个分别。 究竟法就是本来没有内外这个分别。 你了解这个道理，那就是真的净土，不然只是方便净土。 你了解这个道理就是真的净土，如果不是就是方便的净土。 你要机会真的净土，不要机不当机会方便的净土。 机会 机会、 啊、你要体会真的净土，不要体会方便的净土。 所以欢喜这个佛陀的智慧就是顺利，就是顺这个里面外面平等平等， 所以欢喜佛陀的智慧就是顺这个内外平等平等， 里面欢喜外面欢喜， 入面欢喜外面欢喜， 所以不会无聊， 所以不会无聊， 就是快乐无聊， 就快乐无聊， 快乐无量就是究竟法， 快乐无量就是究竟法， 快乐无量是不是普通的快乐， 不是普通的快乐， 如果是普通的快乐那就是苦， 如果是普通的快乐就是苦， 因为普通的快乐就是面对苦， 因为普通的快乐就是面对苦， 进度的快乐没有什么对象能够面对， 进度的对象就是没，进度的快乐就是没任何对象要面对， 所以是究竟快乐， 所以是究竟快乐， 因为没有对象能够面对， 因为没有对象能够面对， 这是因缘平等， 这个是因缘平等， 因缘平等的所以， 因缘平等的所以 就是佛陀的智慧， 就是佛陀的智慧， 阿弥陀佛， 阿弥 陀佛，那我们练习， 我们打坐一个小时。 Thank you.